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 昆明湖好美啊。 北京市民家庭用水两天喝掉一个昆明湖。 北京每年洗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你收听纪念中国粤剧诞生。从唱腔的烟化和变革，反映了粤剧艺术发展的轨迹。这台以唱叙事的演唱会，再现了流派金曲，汇集了小生、花旦、老生等各行当，流派纷呈，争奇斗艳。名家风韵则获得了观赏上的满足。下面就请您收听这次演唱会的实况录音。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还有我们亲爱的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台上几位唱书艺人登台演戏，从此呢宣告了中国传统戏曲大家庭又多了一个新的剧种，那就是粤剧。 到绍兴文戏，到改良粤剧、新粤剧，从这个农村的民间艺术转型为城市的现代的剧场艺术，从而成为飞升海。 的观众朋友们，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这个演唱会呢，我们还将通过电波千里传输，我们将通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波央可以这么说，粤剧现在已经是全国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地方剧种之一。那其中有很多这个唱腔唱段是广为流传，深你先哼一句，我们来听听和现在这个粤剧的唱腔有什么不一样。 哎，你会唱啊？ 我刚学的。 是不是现学现唱？ 好， 咱们掌声欢迎张明泉先生，得给咱 啊读， 有点意思啊。 教乖躲了， 这个前面呢没听清楚没关系，最后一句特别这个重要， 躲 躲。 哎，在这儿我要告诉你 啊， 其实我刚才唱的这一句呢，是粤剧最早的剧目《卖婆记》当中的一个唱。那么当时在台上演出的 张国华、和有徐标新以及徐春雷为我们带来男班时期原生态的演唱风貌。 李安东，四 斯嘎里个斯。八月上三位嘎多，我的名字叫李阿多，父母上女啊，公啊爱上菜呀，啊是公哦，我是公女爱上菜公。啊，真啊苦啊女啊，公啊爱上菜呀，啊是公哦。我把洋洋啊来，日里做到牙王啊混，吃点什么冷血药菜，搿么弄自家。啊令我一令我哦一老哎嘿 高啊啊啊啊个灵个灵灵个郎啊哎哟有了有去的母沙好一夜遇到月光啊里看见一个月亮伯伯不是一只黄毛毛啊， 单纯毛 不是单纯毛啊，嘿嘿，看看我们老太婆啊，不听老爷爷我接来想通通要啊起呀、啊、高高你呀、啊、有点公公主干咯来人飞过不拉根毛团圈子高我要靠劝劝你们就进了公公跟爷起呀、啊、劝劝 哎，千云啊，你看这个原生态的哈，中国男班的时候， 对 我们的这些演唱 啊，就这么记着一代代的传 承。没错，没错，没错。 啊，经你那么一说，我觉得刚才我们听到唱的实在是太珍贵了。 是 是。 而且我觉得男班艺人不简单，他们不仅是越剧艺术的开天辟。剧媒呢，我还查过资料。1919年的时候呢，这两位曾经在上海第一戏院上演过《梁山伯》。 是， 哎，当时呢很有意思，也是分三本连演了三个晚。 要请出著名越剧演员赵志刚和裘龙来为我们演这个《十八相送》。 哎，特别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越剧王子呢，今天呢要一改平日里。 两兄啊，先生门前一来之阳，女子要强，两兄跨去 也替我们去吧。 其实在当时呢，这个演这个梁山伯的时候、 啊、 真是没有那么多的乐队。 对，你刚才说三样东西吗？ 只有鼓啊，只有板嘛、是不是、真正咱们这个乐 上海正经受着这个新文化和新思潮的这个洗礼， 对、 所以越剧的出现呢也是适逢其时。 是啊，那个时候就出现了一批大家非常喜爱的这个剧目。上海呢看了京剧的这个猫儿戏，这个猫儿戏呢是全部用女角扮演的，所以他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到了嵊州。 一艘小船满载着女班姑娘从陕西出发，穿过了曹娥江，来到了黄浦江畔、 从此呢就有无数个满载着希望的小船。 越剧新秀唐小玲和著名演员金靖王志平为我们分别演绎诗银花、姚水娟还有小丹桂的著名唱段。 人去呀没影 影，你们到书房 他人啊，你的房就是七八岁呀，是老夫人之姑爷， 这不是我之姑呢。 心在人之根本，人而无心。掌声击穿赢了命，只为小姐平毛衣呀。共行军呀呀的，金色夫人失了心，回家前眼里不娃去命里，万望夫人迎方地万秋。一股门长春愧心，一股是你为犯那对，一拉股同七三角并距离，一来股小金苗兰与此那些哎呀，真是一石做得千古恨，啥呀回头就把你呀。我到他心好比我也那样，哪知一去 刚才我们是听了这个四公这个节奏明快朴实无华的唱段，今天听起来依然是别有韵味。 对，要拿今天的话来说呢，也是有很多粉丝的。 没错。 对，那么前逐渐形成了以小生领衔的新格局， 所以在今年的三月份，为了纪念我们中国粤剧的百年华诞呢，著名徐派小生 任四义，我杨柳闻得真相，我喜在九里上院，带我往上院一见。我起身去杨爱家门，我不到别处去出。九里上月明。 不知我去哪家得。无关啊中第四我忘发拉为呀臣暗影妻子学不起寂寞啊苦抛弃我文学转古人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老师曾经说过 啊， 如果没有上海这座城市，就那么这个时期呢，袁雪芬老师、范瑞军老师和琴师周宝才合作，就创造了拆调和弦下调，后来呢，逐渐丰富发展成为了越剧的主腔。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集中欣赏几个旦角流派的唱腔。 嗯， 有这个原派、傅派、王派、张派和吕派。那么分别由。 去问问那张生是谁是母滚到上西边 好奇记得观音堂前把他有情人终难采取两兄难认得，弟弟是云梁马家妹。我与你两兄难认分，弟弟是了马家配。无生死不尽天堂 丈夫在阴司等，阎王要把我一举。走进前半哭，说了我这一世他 九夫君李兆廷女扮男装逃往京城，冒名应试得中状元。正当他在状元府满怀喜 蒙神内 状元公。 嘿嘿，是啊。 一龙在，待我修本奏于圣上，回家祭祖。容嬷， 这倒要小心了，应请知恩赐驾临，未曾愿意，皇王 庞安啊！ 老大人屈下了， 才貌双全，国之栋梁。看中你文才出众，相貌不差。 金銮太郎教驸马， 罪恩典，老大人的栽培，学生时时的感恩不尽。只是这婚姻之事嘛， 啊，有了喜事了。 是啊是啊。 娶妻怎么如今又有了妻室了你？ 老大人， 状元公，你赢了这门亲事，老父母。哎呀，状元公啊，状元公，你可知道这是什么？ 回朝转，来访梅婿李兆廷。 一命，哪里来的什么冯一命？快快有请我。 是，有请。 他 此人好 不像我的妹婿啊， 大人。 状元公，你少年登科，可惜可 忘了 啊 啊 啊！ 请讲。 请问大人，是及时离开元郡地？ 本院自幼离开家乡，算来已有八年了。 请问，请讲 。 请问大人，湖北襄阳有位冯顺清老先生，你可认识？ 认识。 那冯老先生之女 冯素贞。 是啊，那冯老先生之子冯少英也。你 我 兄长， 你 怎么连素贞妹妹你都认不出来了？ 你是素贞？ 是我吗？ 哎呀，贤妹呀，你

你千万不能进宫，等玉兄与相爷议事之后再来与你设法。 兄长， 有旨，命李朝廷即可穿戴进宫，不得有误。 you